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香港时间中午12:02，欢迎来到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ica。 嗨，王景同学，今天又来了。每次我们有这个黑北京土著的话题，就会请王景。 都是我， 北京户口太值钱了，你知道吗？ 因为你这 几百万呢， 你是我们现在这儿唯一有北京， 不止不止，那不止 唯二是吗、嗯？啊，那行吧，那下次还有一位可以黑。反正这个吧，每次一谈到这个身份哈，这个北上广的土著居民就是首当其冲的。今天咱们来关心什么呢？这个身份证的问题。之前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位女士哈在。这个香港旅游的时候，这个跟媒体哭诉自己的遭遇，特别强调了一件，俺是有身份的。这个当时说，哎，这个是什么叫是有身份的呢？你是有身份证吗？后来我发现他可能指的是说他有很多本身份证， 他有身份地位。 对对，不是、嗯，我就说那个身份地位的直接体现，就是你可能有。得有非常多的身份证才能够这个是这在当下才算是有身份的人、 嗯、 这个不瞒你说我就有两张身份证， 哇塞， 真的两张身份证，所以说这个以后我觉得我 但是你两张也抵不上你这一张 啊、嗯、是吗啊、嗯、说不定吧，我试试看两张身份证能不能够办两次结婚这个可以试试 看。好牛啊你，哎你那你两张身份证你其中的一张都在你手里吧、 嗯、都在我手里啊，不是有一张在我妈手里、嗯、 啊，在你妈手里、嗯、还好你妈不会拿去干什么别的事儿你知道那天有一新闻、嗯、哇就吓了一大跳， 是 人家呢真的是去银行办点事儿、 嗯、 可能办张卡、 嗯、 结果一掏出身份证，对方说你别急，你这儿还欠我们银行48万块钱呢，你得还。对方那个先生就吓了一跳，48万你开玩笑呢，我整张存折我都没这么多钱。人家就说了，仔细一查看，他说哇，原来有一个跟我同名同姓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家在里面借了几十万呢，等着还。 好兄弟。 后来一发现、嗯、他说这个身份证是有漏洞的，就被人冒用了、 啊、 他确实说我以前是丢过一张身份证、 啊、 没想到可能是被捡着的人他就给不法使用了、 啊、 但是没想到他不是一起啊，就很多起、 啊、 还有一个也是去银行办事、 嗯、 就发现呢他要办卡，但是呢原来已经他办了几十张卡了，对方可能不给批了、 嗯、 说你办那么多卡干嘛呢，又发现原来又是以前身份证丢过又被人给冒用了、 哦、 结果那个事儿就越走越大，公安部的专家们都出来会诊了啊，都出来这个商量对策、 嗯、 说咱们这个二代身份证从2004年开始就启用了吧， 了 你看现在得10年时间了、 嗯、 但是发现中间有一个最大的漏洞在哪儿呢、 嗯、 不能挂失， 嗯 啊、哦，这也是前两天才听说的， 不能够挂失，所以说你万一丢了身份证的话，只能重新办一张， 重新办一张，所以就造成你这样的。哎，说说你两张身份证怎么回事、啊？ 差不多，其实我是钻了这个法律的空子， 嗯， 就是我这个办新身份证的时候啊，这个当时换了这个户籍所在地， 嗯， 所以呢办一张新的身份证，我之前已经有一张二代证了，但是办新身份证的时候，那个大妈问我说你那你旧证要理论上应该交回去吧？ 嗯， 交回去，但我当时没带， 所以你就贼了， 我没带。 嗯、 说不定我心里当时留了一个心眼儿、 啊， 我就想万一什么时候用得着呢，这我就有两张身份证。后来呢我还侥幸真有一次用上了，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坐飞机呢，上了飞机了我发现我身份证丢了， 嗯， 那去就是去程是可以，回来没法回来了，好，我想起我还好我这另外地方有一张我旧的那张二代证，我回来的时候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就拿那张二代证再刷了一下可以登机， 嗯， 就是两张效力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当时说，哎，那如果说就是有人他要存心要干点什么坏事的话，他手上有很多张身份证，比如说银行开户，或者说去买什么东西， 嗯， 这个的话其实有很大的这个漏洞可以钻。 是，你看网友就调侃说了，丢人可以、嗯、就是别丢身份证， 对， 这是丢了之后呢你可能就人心慌慌了，就非常多的麻烦找上来。 嗯， 人民日报呢也有指示，8月15号人家发了一个社论， 嗯， 说呢身份证缺陷拍脑袋下的蛋， 他怎么讲呢？说这个是典型的决策失误，自娱自乐式的拍脑袋下的蛋，是一项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结果呢就中看不中用，带来一系列问题。不过现在好像问题也并不仅仅是在这二代身份证本身，因为是技术问题。你知道我后来我就看了一些专家就连线嘛，说你看银行卡手机什么的你丢了能挂失， 对， 为什么身份证不行？他说这个技术上不是一类的，虽然我也不是看得很明白哈，但是呢就总的来说呢，总的来说呢就是说他这个什么，他这个身份证的无线技术呢是什么十公分近距离的技术，就他身份证上面的这个芯片啊是被动芯片，不像咱们手机，你看听不懂吧，跟这个什么基站去做远距离通讯，总之就是说现在是技术上我们还达不到， 这是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技术，这个普通人干不了。王宁怎么看？ 因为我之前也是丢过一次身份证，然后也就当时也没在意，等然后等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把以前的那个找到了，然后当时我也在想，如果要是这身份证真的丢了或丢在外面，然后让别人捡了去，然后到银行去办一些什么事儿的话，那就可能就不 对。而且像你这个名字的话，其实重名的应该挺多的。 真的吗？ 对，所以你得这个留心。这有公安部门就出来回应了，说万一这个丢了身份证怎么办？其实说呢，理论上哈，现在这个身份证是有识别的办法的。即使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你有前后两张身份证的这样的人，他的那个身份证的有效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第一张办身份证的时候是2005年，那你不管你多快换一张新的身份证，你这个月份上都会有一点差别。你除非在同一个月啊，这我不知道会有没有遇上这种情况的，在你这身份证的有效期上就会有一点不一样，可能差一个月差两个月。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这个上面是可以识别的出来的。就有说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有记者就去试验，拿着一张这个我不知道是旧身份证还是什么的，就到银行去开户，就被银行发现了，银行说你这个信息核对不了，不能给你开户。 所以你说的这个非常关键，你看现在身份证它首先先天性它技术有缺陷，你挂失不了，所以就只能依靠后天。 对， 就你审核的人 多看两眼， 你 翻过来看一下， 你必须要好好把关。如果你说审核的人都把关不了，就导致什么人出现呢？公爱爱。 公爱， 你看人家两张身份证，在北京几十套房子，所以说你看完这样的新闻，你什么感觉？就是本来身份证是件非常严肃的事儿， 20年才办一次。 你说你办个什么什么户口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事儿你都得出示身份证。 对， 身份证是你识别你身份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吧，可能说最重要的一个证明。但是你这么严肃的东西呢，你都发现这么多漏洞，你就觉得怎么能这么儿戏呢？儿戏的下来，你要根据身份证去查一些更加严肃的事儿，你就整个人严肃不起来。 严肃不起来是。 比如说公安你说这中间很明显有非常多管理的漏洞，甚至你说技术上有缺陷， 对， 你才能导致最后这么多的一些房产、房姐、房哥、房妹，一大堆出来之后呢，你说你本来政府就很多的这些拎不清的事儿，你现在查你没法补，大家都觉得有种看笑话的感觉了。 是，王宁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看到这新闻，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美国，因为美国是没有身份证的，那他们取代身份证的就是驾驶照、护照还有社会保障的一个号码， 没错。 那他们拿这些东西去代表证明自己的一个身份，然后去行使很多一些社会的一些责任也好或什么，怎么都没出事儿嘛，怎么都没乱套。 人家对啊，人家怎么就能 是啊， 人家怎么就过来了呢？ 而且美国人也挺拎不清的，你看美国人都没出事儿。 对，而且美国人特别，对于中国人来说更加难识别，就所以特别多人曾经跟我说，他觉得美国人都长得一 样的。 哎，这个身份证啊，是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有人就去查了一下，发现呢，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身份证的，有的国家是真没有身份证。那比如说像这个美国，人家就一张驾照，要么社会保险，要么护照，而且呢，这个三个证件呢还不是都是每个人都有，也不是每一个证件上面都有全部的信息，就是特别混乱的一个状态。这反过来让我想一个什么问题呢？咱们的身份证本来是用来干嘛的？好，休息会儿，三点话题，咱们今天讨论这个身份的问题。你是有身份的人吗？休息会儿再继续。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Jenica。 咱们今天有一个 请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话题啊，这个除了身份证之外呢，在英国的这个《卫报》啊，大家都知道它是曝光了美国国安局棱镜门啊、监控丑闻的这一份报章。它的这个爆料的记者叫做格林伍德呢，最近就是有点头疼，他的伴侣哈、啊、是一个巴西人叫米兰达，在过境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时候呢，就被英国警方以这个反恐法的这个名义扣留。留了9天， 嗯， 仅仅是因为他的这个另外一半是爆料的这个记者，哎，这个很自然的让大家就联想到这个是不是报复，这就是报复。然后在今天我们就看到英国的《卫报》啊，《Guardian》这份报纸，他就被英国的这个特工啊，在特工的监察之下销毁了他报纸的一部分的电脑硬盘、有一个很奇怪的理由，这个中国躺着中了一枪，说是为了防止中国间谍窃取啊这当中的机密。他的这个逻辑是，如果说斯诺登像这个卫报报过料，那么卫报可能就有一些这个机密的文件存在他的电脑里面，那人家是一张报纸，这个一家报社，他可能呢就会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向外国的情报机构泄露这些情报、那其中呢就有人说，哎，可能包括这个咱们蓝翔技校的这个不是中国解放军的这个黑客啊，那反正这当中就有很多的后续的反应。但是我有一个奇怪，就是说你本来已经是一件丑闻了，大家都觉得曝光了之后他毫不收敛，竟然还是有恃无恐的公然的进行报复， 是 赤裸裸的进行报复。这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让这个英国的政府也好，美国的政府也好，在监控丑闻被曝光之后，哎，他没有说去这个进行一些弥补的行为，反省啊， 收敛， 反而是更加好像有恃无恐的采取报复的行为。到底是什么让他的这个腰杆子那么硬啊，骨气这个底气那么足？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发表看法。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内地听众呢是 香港的， 香港听众可以18723346。内地听众呢是4001200900。凤凰的 FM 的用户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 是， 我们在12:30之后呢，请你打进电话来讨论这个英国卫报现在有可能是遭到报复的这么一个话题。 你现在打进来也可以，可以跟咱们的导播先聊一聊。 好，你说到斯诺登哈，还真的是跟咱们之前聊的身份证的话题可以扯上关系。 对， 你知道 斯诺登要是有身份证的话，要是美国也发身份证的话，斯诺登绝对逃不出来。 当时斯诺登藏在香港的时候、美国不是说你必须把他给送回美国吗？ 遣返， 就是遣返。当时呢，律政司司长他呢就给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简直无懈可击啊！你看，他说你们之前发的那个文件和我们手上掌握到他护照上的名字， 中间名 不一致啊！你说这是不是同一个人？这说明什么呢？这是有两张身份证吗？这是两张证上是两个人。 是，明明是繁素写了个繁数啊， 明明是朱明奇把他奇字儿来搞，他山字写成一个纸字儿。你那个名字经常就是个陷阱。他发现呢，这个字儿是不对的，对不上号之后，我们拒绝遣返。说如果把斯诺登送还给你们之后，以后会有一系列的非常繁琐的法律问题。所以现在斯诺登， 谁知道我们手上的这个小厮是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小厮？这个当然是这个港式智慧的一个体现哈，但是证明我就说，你看这个美国的身份管理啊，其实很奇怪的。你除非你要出国，你才申请护照。那如果说你一个美国人，我平时不出国的话，再假设他如果连车都不开的话，虽然说这种情况比较少，他可能只有一个社会保险号码，社会保险号码理论上是每个美国人都应该会有的。这个社会保险号码上面有什么呢？我看过人家的这个社会保险，上面有你的这个名字，甚至连性别都没有。那更这个有很多名字是男女不分的，然后更加不要说有些其他特征了，比如说那个美国驾照上会登记一些头发或者眼睛的颜色。那这种这个社会保险号码，你过警察如果光看到这个东西的话，他查不到这个人的这个可能性是更加高的。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啊，你说人家没有身份证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为什么咱们一定要有身份证呢？ 身份证的存在不是为了办户口吗？我跟你说， 那办户口又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 办户口不是为了留在北京吗？好做这个北上广，好好待着吗？ 你看这个说到最后面就变成是一种特权， 说成你说这个户籍制度本身呢，真的是之前咱们讨论太多了哈。你说就是限制这个人口的自由流动， 就是为了给你添堵。 哎，我记得2年前看北大的一个博士，他写过一篇长文，在校内网上当时传得非常疯。他说呢，叫做北大博士爸爸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标题直接就说了，爸爸没用，太无能，就不能给你一个 北京户口。 嗯， 当时他这么写，他说凭你爸爸这个小小的北大博士，小小的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一个月可怜巴巴5000-5000-6000块钱、 嗯、 是不可能给你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 嗯， 当时他老婆怀孕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办一个什么证呢？ 准生证。 准生证，没错， 这个很奇怪。他 准生证呢，你看他有一个什么规定，你先要得去你学校这个计生办和北京市的昌平区的什么什么城北街道办事处咨询去怎么去。 如果你这个我知道有一个，如果你不是当地人的话，你还得回到户籍所在地。 哎，你怎么这么了解呢？ 你发现了我的这个平时从事的副业了吧？ 结果对方就给他回复说，你如果呢是北京户口，然后如果女方是北京户口，你可以在北京市办这个准生证。如果你老婆是个外地户口，但是男方呢你也是这个独立户口的话，你也可以办。如果你呢是个集体户口，你就不能办。我的妈呀，我总算念都念不清楚。他老婆呢是哪人？是我老乡，江西人，就是外地户口。他说，我虽然是北京市户口呢，但是属于集体户，所以呢，我们 学校里都是集体户口， 我就必须回到老家去办。 对， 怎么办呢？托他外公。 对， 当时孩子还没出世呢，还在妈妈肚子里，就办这个准生证。办完之后呢，终于从老家办回来了。办回来之后，他就去开始真的是要在北京办准生证。他说跟女儿，我先跟你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在北京办这个所谓的准生证。因为你如果在北京领呢，你将来就可以办北京户口。 嗯， 你将来办了北京户口呢，你就可以在北京上学考大学。 嗯， 如果在江西领，哎，大家就知道了什么什么一大堆的这些升学和以后就业的问题。 嗯， 就是基本上享受不到在首都的这个福利。 嗯， 后来呢办到了这个准生证之后呢，结果呢人家工作人员各种的添堵，一去有一次他说你这张表得重写，因为你没有用铅笔字填，所以呢我就不能给你盖章。 你用的还不是二 B 的铅笔。 他说对，他说还好你爸呢虽然一个月5000-6000块钱，但是铅笔字呢还是写得起的，我还是买得起这个字的笔的。 签字笔吧， 签字笔， 你想说的 铅 笔 字。他就说我当时没有带，我就随便的用一支圆珠笔给填了。对方就说了，你这是从快递人员啊，不不，我跟哎什么呀，他说我跟工作人员解释，这是我从新余快递过来的，如果重新寄的时间太长了，我孩子都快生了。 对， 好，工作人员说行，但是呢即使你盖了章你回去也不能用，你还得再回来盖章。他就求他，你就先帮我盖吧，如果要改的时候到时候再改。 嗯， 对方说那可不行，章怎么能随便盖呢，你想好了，如果现在你坚持要盖我可以给你盖，但以后你就别想再找我盖了。这是北京的工作人员。后来呢他爸就灵机一动，他呀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签字笔，把这个你别念错了，把这个表格上的字呢重新给描了一遍，又走回去这个， 要不然怎么是北大博士呢？ 盖了个章， 要不然怎么是北大博士那么聪明？ 好，对方呢就心里其实可能也挺佩服的，就很不服气的，砰盖了。然后他爸从这个办公室走出去，就看到大门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就很不服气的。 他忘了这个毛主席给新华社的一个题词是把世界管起来。 这 可能世界咱们还管不到，但是中国管起来可以。 几千字，最后落脚呢，就是办了几个月的户口。他办准生证、办各种是为了办户口嘛？ 对， 孩子出生啊都几个月了还没办下来，就是一趟一趟的走。他总是给你找各种理由，一个说你这儿文件又不齐了， 对， 那我现在很忙啊，三我要出差了，你回头再来呀、啊、总是最后人家得出来一个结论说，孩子等你长大了，爸给你将来有钱了啊，当然是 我一定给你找个办证的工作， 爸给你办个美国户口，中国户口太复杂了、 啊、 咱办不起。他说你爸要是活不到70岁，那肯定是被上面所提到那帮人给气死的。 所以王姐你肯定没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作为一个北京土著，你看到这么多这个外地朋友那么心酸的故事有什么感想？ 我也不是没有这样问题，因为我也就是从好多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经历其实也有类似，就是 你会跟他们争论吗？人家是说为什么北京土著有那么多的这个就省了那么多麻烦。我还特别看到网上特别多的这个， 没有人找我争论这件事儿 啊、哦、说明你比较平和。我看了特别多这个网上动不动就有这个拿一个什么北京的户口独生子女证说啊，这个凭什么让外地人过来享受咱们北京的大北京的福利，外地人全部回家去咱们就清净了。 嗯，好吧，只有过年的时候外地人才会都回去。 是，所以刚才咱们说这个办证哈，是我一直觉得 这个办证的这个大妈们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职业，要不然这个吴鸿飞怎么之前还要扬言要炸居委会的。吴鸿飞还，你真别说，就是因为办档案的事儿，办档案的事儿，这个一来二去啊，这个天气又热，这个人就着急上火，然后就放出一些狠话，结果在这个拘留所里面还被拘留了一个多礼拜。 对， 你说这个办证是可以惹出人命来的，千万不要，我觉得 千万不要学陈水总，也是 在此这个严正的忠告各位提供办证服务的朋友，这个服务态度请好一点。好，休息会儿，咱们回来关注一个在北京好这个办假证的妈妈，结果呢现在被抓了，说还要判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说。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体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詹妮卡。 好，咱们这看到有一个北京的妈妈，你说怎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这位妈妈为了让自己的儿子上公立的小学，哈，是一个北漂，就是她不是北京户口的这个妈妈呢，就去准备给孩子办假证。办假证呢，结果就被还没拿到假证呢，就被昌平区的这个警察当场抓获。而且现在说还要判刑。 哇， 这个让人觉得真是很痛苦。关键是呢，这个记者去了解的情况就发现，这个妈妈即使当时没有被警察抓，她就是办了假证还是上不了学。这个 为什么 更让人揪心了？因为他这个办假证啊，他这个你办的不够多，你非京籍的儿童在北京上学呢，父母需要办理五证，才能够办第六证，办一个戒毒证、 啊， 然后呢，这个妈妈呢，可能只办了两个证件，所以说根本不够，而且况且这两个假证都还没有办出来呢，这个、妈妈先被抓起来了。那这个记者就去采访这个妈妈，化名啊韩美丽，说。怎么你就想到课程买假证解决问题了呢？妈妈说的很实在，她说孩子上不了学，每天都发愁，吃饭想，睡觉想，走着路也想。结果在上班路上，我就看到路边的小广告，可以刻章办证。哎，这个经常可以看见哈， 都是被小广告害。 对，不是小广告，这说明这个需求实在太多了，就需要让你看到。然后他就打了电话，这个对方就说可以刻个章就能解决。那他就第二天去了，结果呢还没有这个交接呢，就被警察给抓着了。那记者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其他办法呢？他说我当然想了，我想破了头也没有想出。我五月份，这个现在八月份，九月份要开学了嘛，五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去这个办戒毒证。那边说你要办工作证、劳务证、暂住证、无人监护证明、户口簿，那我就准备全家人都动员了。结果说这个办暂住证的时间已经不够了，还有你的无人监护证明是手写的不合格。最后就来不及了，只好走投无路办了这个。你是说人都是给逼出来的哈？那他说你为什么不回老家去开无人监护证明呢？他说我从北京回老家起码来回一趟五六百块钱，公司的假又不好请，然后回来了以后怕工作又没了，而且时间也来不及。所以我最后想说，你这个警察真是，但是我想警察他，你这个办假证哈，你要说按法律来说，这确实是违法行为，抓他也无可非议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辛酸。你说这个法律最后都变成是专抓这个无权无势的人了。你说真正有权有势的，像房姐，人家两张身份证、三张身份证，照样到现在都不知下落。所以真是在这个看到这条新闻，虽然好像是一条违法的新闻，但是让大家非常同情这个妈妈。 所以你就觉得真的是很多时候是拎不清 啊。 你看，你明明该特别卡得严、查得紧的时候，你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真是 就明明人家底下有非常非常多心酸的生存故事，可能真的是也是走投无路了。你看你讲到中间这个手写版的，现在街道办又否认说我们其实手写版的也可以的呀。你看媒体采访了， 而且还加上一什么呢，我特别可以体会这个当时街道办的这种态度。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我自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办理这种户籍的那种态度，就好像对方手里有一个公章啊，他就要充分发挥这个手里的这一点小小的权利。就是那种脸色，那种态度，而且你是求人家办事儿，人家可以找出各种理由，你这个铅笔有问题，你这个字儿写的不好，你这个上面有涂改， 我今天不是上班时间，哎呀，这种理由太多了。 他就是百般刁难你， 这就是刁难你。就有一些人手里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公章，他就要把这种权力发挥到极致。嗯、你这里面真是看出人性的这种阴暗，真的是把人到后面惹火了、逼急了这个事儿哈，真的是，我相信完全是可能有的。 还真的是，你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确实挺心酸的。人家本来在北京之前这个暂住证办不了、说他们因为在北京待的时间还不够长， 对， 然后现在新闻出来之后吧，孩子都已经开学，其实已经过了他那个申请上学的这么一个时限、说即使你现在办成了，你估计今年也上不了。 嗯， 你看现在的很多人就争议，首先就问你，你就办一个这么一个戒毒的东西，你必须得要这么多证明吗？你犯得着吗？ 对， 就二一个就说 他就是，我觉得这种规则的设置啊，它本身有一个目的，就是隐含的目的，就是不让你办成。 二一个说、就是， 给你设置越多的障碍越好。 哎，就是你办的过程当中，你除了拒绝，你除了说不行之外，你有没有去人性化的帮人家想办法、人家已经说了我这个困难，你看刚才讲的北大那博士、我在外地，我又得麻烦我的这个二老们在当地给我办来办去的，我又每天要上课。你看我大老远的跑过来，你一句话说你的这个什么什么笔签字的不行，你立马打回去，这人家得花多少成本？你这些东西从来不会考量，一点点的这个体察民心的东西都没有。 对，这个就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人工的设置障碍，故意的刁难你。 你说这个孩子的信息的教育的这个信息啊，是不是可以从技术上做到全国漫游？ 对， 我是不是在北京办不了之后呢，我一定要亲身去往当地、去老家？这个中间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金钱成本太高了。那能不能在技术上做一些缓解？ 王婷有考虑过以后你要在香港生孩子的话，在香港怎么办证？ 这个我还真没考虑过，但是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事件，我就想说为什么国内对于这种政府管理、什么户籍管理的这个概念是这么根深蒂固、然后这些人拿着这些小小的权利，他就觉得我可以去刁难谁谁谁。这样我觉得其实是不是跟在国外、就甚至是美国这些国家的一些管理的理念是完全就很不同的。因为在美国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是想到怎么样为公民服务，而不是管理他的公民。 嗯， 所以我通常会 出发的这个理念不太一样。 出发点是 这个，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个，恐怕不是一个特别恰当的比喻啊。但咱们这个身份证啊，总让我联想到这个很多宠物狗的这个狗牌。你这个狗牌除了让你识别你的主人是谁以外呢，好像没有任何给你这个狗提供任何的这个服务的功能。你说，比如说日本，它也没有身份证。他除了驾照之外呢，他可以用一个什么呢？用健康保险的证明。这些呢，不管你是健康保险、驾照或者你的社会保险，这些本身都是意味着你可以享受到某种的服务或者你有权利的一种证明。我有健康保险的话，我可以享受社会福利，然后我靠这个东西来证明我们的身份。但是咱们光凭着一张光溜溜的身份证是不可以享受到任何福利的，对吧？这张身份证只有在你碰到警察查你的时候，你证明自己是清白是无辜的。我只有在去申请某些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作为众多证件的一部分，所以这张身份证它到底有什么用，我真的觉得是，你说咱们这种管理，哎，这管理的这个目的又是什么呢？为什么美国跟英国其实没有身份证？其实英国有过一段时间有身份证，当时掀起了特别大的一个这个反弹，就是公民的权利。他觉得第一，我凭什么让你政府知道我的这么多这个细节，所谓这个人家的这个私有产权，包括这个个人的这个保护意识非常强，我这家里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所以我这个办身份证不行。所以英国弄过一阵身份证，后来就不了了之了。那美国呢，到现在为止都推行不下去这个身份证、除了在战争的情况下都没有实行过身份证明制度。 是，但是你想在北京哈，即使这个韩美丽这个妈妈她呢办到了戒毒证，她最后呢有可能因为另外一个证没有而被学校拒之门外，什么呢？没有房产证。 哎，这个就是以财产在挑人了， 没错。所以你说你看现在的不管是户籍、还是各种的证件也好，它基本上是要认定你必须属于哪个阶层， 对， 我才欢迎你留在这个城市。否则你看对于现在的手续上来说、或者刚才我们讲的成本上来说、让你觉得什么呢，就是这个城市它并不欢迎我。久而久之人家就会觉得待在北京我交通也堵、我更主要的是我心里堵的话， 对， 我心里堵了之后我对这个地方更加没有归属感，没有归属感之后人员你有可能会造成当地社会的不稳定、或者说基本上劳动力我没有办法在这儿非常好的生存下去之后呢， 是 我就回老家了。但是这对于一个所谓的大都市类 讲，这并不是个好消息。 嗯，所以这个北京欢迎你这首歌恐怕得反过来唱。好，这个咱们今天这个身份证的事儿哈，就说到这里。这一说到这种办证啊，所有人估计都有挺堵的这个经历。如果你还没有这种经历的话，不用担心，你马上就会遇到的。接下来咱们关注到这个英国卫报的记者格林伍德，格林伍德的这个伴侣呢，一个巴西人在过境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时候就被英国警方扣留了9天啊，这是觉得他身上可能携带有这个跟斯诺登爆料棱镜门相关的机密的资料。那同时呢，英国卫报就遭到了英国这个情报部门的介入，在特工的监察之下销毁了一部分报社的硬盘， 是 这个让人觉得非常的恐怖。 嗯， 这个记者本来是他出于维护社会公益跟这个信息安全信息自由的这么一个前提出来爆料，冒着巨大的风险，现在呢遭到了公权力的一个报复。嘿，这样的事情你看全世界都有。那到底为什么让这个英国和美国他的这个政府有那么大的这个胆子，有恃无恐的啊，出来对记者和媒体进行报复？到底这样的反恐法案，这样的反恐的这种命令，它背后的社会根基？欢迎你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马上接电话。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棱镜门曝光之后，原本以为呢，这个英美的政府会有所的收敛，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爆料的记者以及爆料者本人呢，遭到了无情的报复，乃至是有人说是千里大追杀。 嗯， 斯诺登现在是避难流亡俄罗斯。那英国卫报的记者格林伍德呢，虽然自己长期在巴西工作，但是呢，他的这个伴侣在去英国短暂的探视他的期间呢，在希斯罗机场就被英国的警方还就扣留了9个小时。我今天看到 BBC 上面英国的这个苏格兰场有一个回应啊，说是根据这个反恐法案啊，他们完全有理由，而且程序也是正当的，对这个格林伍德的伴侣米兰达，这是一个巴西公民，巴西方面呢其实有官方渠道发出了抗议，但是九小时之后呢，这个米兰达就被释放了。同时我们得知，今天在英国卫报呢，是他的报社一部分的电脑硬盘在英国的特工监视下被要求销毁。那这样的行为完全是可以视之为对于媒体的打击报复。到底是什么让这个这些强力部门，这些英国和美国的这个政府哈，有恃无恐，感觉好像非常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种味道，到底是为什么呢？来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首先听到第一位是北京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陈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在棱镜门曝光之后，英国和美国政府这样强硬的反应？ 现在这个事情说实在的话，要是是无法说。你想在斯诺登没爆料之前，美国这总统奥巴马说我们侵犯他们，对不对？他们的网站遭到我们的黑客入侵，现在他不说了，没有道理好说，实际上他们是侵犯者。那么现在呢，他连带以后连爆料的这个好像同伴都受监控。就是说在这个利益面前没有正义可言。没有正义可言。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宣扬的民主这个前提下，是吧，在利害的面前先除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外，以后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正义可言。可以逮捕任何人。 好的，听明白了，谢谢北京的陈先生。 只有利益没有正义， 这听上去像是一种霸权的表现啊。接下来是来自 苏州的 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陈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现在英国政府对于爆料记者的这种报复的行动？ 那说明他后面牵涉到一个巨大的黑幕啊！这个如果后面的事情都爆料了，可能对他的保守党的执政根基会造成损伤，在选举的时候可能会引起选民的那个反响的，所以他采取这种方式。 嗯，谢谢这个苏州的陈先生啊，言简意赅，觉得这后面恐怕是有惊天的大秘密。好，这句话经常听到。在湖北的赵先生，先是香港的严先生。严先生你好。 你好。 哎，严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姓丛。 哦，不好意思，丛 先 生。 丛 先生 你好，您先讲。 嗯， 你好。其实这件事情大家看得出来，英国肯定是在后面跟得到美国人的默许或者是他的指使才会这样子做的。 嗯， 而且但是呢，因为现在那个斯诺登已经到了俄罗斯去了，你又不能拿斯诺登的本人来开刀，这只有拿爆料的记者来说事儿。但是呢，你又不能够打压卫报，因为这样子的话表示你就压榨这个新闻自由，妨碍新闻自由，那就只有拿那个记者本人的私事儿来上火，就是这个样，很简单。 您觉得这是在美国的这个授意之下？ 那肯定的，而且是他们彼此之间都有受益，而且都有默契之间，英国才会这么做的。 嗯，那丛先生哈，有一个问题，这个请您发表一下看法。这个在英国跟美国，您觉得民意方面会不会对这个政府的行为有某种支持呢？ 没有的，这个民意反而会更糟糕。但是呢，美国不出面，叫英国去做，他呢自己就等于是戴了一个白手套，在后面看热闹而已。 嗯， 因为斯诺登去了俄罗斯了，那个卫报记者揭发这事件呢是英国人，所以美国就等于是在后面呢就当伪君子在看热闹，英国呢就当着他的打手在前面在动手在做这个事儿了。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的丛先生哈。这个让人想起奥威尔在曾经写过一句，说这个英国是美国的空军跑道一号。好，接下来是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嗯，主持人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 对斯诺登的这个事情的这种牵连性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吧，这个叫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感觉。 谁是天子呢？ 我觉得就是现在咱们不是抓不到那个了吗？不是抓不到 抓不到 斯诺 登 了吗？对，我就把拿他周边的人或者跟这个事情有关的人拿他就挟天子嘛。我就感觉就像是那个爆料这个料的这个新闻记者一样 啊。这好像有一点这个把他当成撒气包的这种感觉。 对，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为现在英国也是看着斯诺登刚正眼，他在俄罗斯里面也是美国的一个死对头，同时英国跟俄罗斯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好的那种，对吧？再加上其实第二个事情，第二就是我的第二个观点，就觉得就是说这种事情反反复弄啊，更我觉得在后面就越来越有趣了。然后我们去来观赏这部，感觉就像第二集的电视剧的那种感觉一样。 嗯， 有时候我觉得倒是可以用一种比较理解的心态，因为英国的话他狗急了都会跳墙，何况是一个国家呢，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嗯， 第三个呢就是充分我们以前一直都是在国内没有什么新闻自由啊，没有这种新闻公正性啊，一直都在说内地的事情，像我们看看资本主义国家他也有这个事儿，对吧？所以说这给大家也是得上了一课。 嗯哼，好， 谢 谢这个赵先生，是说在新闻自由方面给很多国内的朋友上了一课。 最后湖北的贺先生。 贺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贺先生请您发表看法。 是这样的，我认为呢，这个结合一下近期的报道啊，就是说我觉得英国这个先是政府在前两天的时候他要求这个卫报呢销毁这些秘密的文件，然后呢18号的时候呢，然后警方又再次出动说逮捕这个记者的这个同性恋恋人。我觉得他是想打出一套组合拳吧，通过一系列的动作，当然是在法律范围内，然后呢对这个记者本人进行一个强大的施压， 嗯， 然后呢迫使他能够满足这个英国政府要求。可是呢这个事情我认为只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斯诺登本人和其向记者方面透露的秘密比我们现在所有人所知道的要多。 嗯哼， 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就是只会激发出更多的人，包括斯诺登以及记者本人来 更有力的向这个美英政府进行对抗。所以这两个结果无论是哪一个，对于美英政府来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嗯，哎，这个贺先生有一个判断啊，觉得现在反应那么强烈，主要是因为还有更多的秘密，所以要赶紧在这些秘密被曝光之前，把他这个扼杀在萌芽状态。 没错，在斯诺登是逃往俄罗斯之前，他已经对媒体说了，我把一些重要的文件是给《卫报》和几位我信得过的媒体记者，他们是备了份，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他们那还有料。 嗨，你看这个是现代社会的，像是一个武侠世界的对决，一个刺客和朝廷在那边对抗。刺客说我掌握着你的这个命门，但是我现在不告诉你在哪里，你一旦敢伤害我的话，嘿，后果你自己看着办。 而且还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在于这五只眼的情报联盟，刚才说为什么是英国充当美国大手，不只是英国，还有哪个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五个国家呢，在二战的结束之后就已经是达成联盟，是要分享情报，他们五个国家之间是不会刺探的。但是中间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似乎真的是斯诺登事件的第二季才刚刚上演。 好，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拜拜。